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

好可惜，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、哦、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，好可惜，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绪、哦、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 来不及读